事有没有被祝福，许多事情都已经模糊。如果爱你真的是我一时的糊涂，我宁愿这辈子都糊涂。你把当时的细节记得很清楚，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触。没人知道我们能走到什么地步，幸福还是一个未知数。我不在乎，你也许是一个游牧民族，还不知道会在哪里停住。我不害怕世界比想象中孤独，我不在乎，就算梦想可能会被耽误，至少我的心一直有温度。我知道我就住在你灵魂深处，我很清楚。 我很清楚。